头先一路。 我以为头先我同你 细话都冇讲过嘢， 系系系， 讲啦， 唔好意思，请讲。 紧要 系 唔俾你出声啊嘛。 我首先估五十， 系 因为我想五十。 系你首先即系有其次 嘅。系咁诶，因为个原因系我，譬如好多自己朋友咧，之前乜都唔系咩都唔理，系唔系好理， 系 即系都开始有啲怨气啦。怨气唔系好大啫， 怨咩咧？ 来自 就系觉得点解呢个政府咁捻柒， 都仲系 keep 住做柒嘢，系每件都柒嘅， 即系每一样， 即系个 record keep 得超好，系冇做过正常 嘢。真系佢出咗 report， 自己做咗好多嘢噶， 呢件事都柒嘅， 好稳定地柒 自己个屌佢，系咯 两， 佢将自己做唔掂，系啊，佢将佢自己话做唔掂嗰啲咧，佢系话因为咧我施政咧系要耐啲先表现到，佢咁都可以扭转话，其实都系有 啲 良好势， 啲有啲带俾你做噶嘛， 即系佢而家讲紧呢啲都系一个良好势。低头嚟嘅，我真系唔明白，即系做得柒，原来系大家等下啦，会好啲。 要话卖楼花，依家可以卖卅个 三，系啊。佢其实系 咪心谂你即系而家想拱多啲人去死先啫？ 佢系呢个楼价高位话开始跌，而家咪即系想再拱翻，拱翻啲人上去啫，系咪？ 真系我咪啊，继续咁啊，因为柒事太多， 嗯， 顶佢唔顺，想想有啲变化。 你嗰堆朋友嘅喺个社会系咩 group 嚟嘅？其实系 咩 group？ 即系做大概咩行啊？或者 白领咯， 即系边啲款咯？系咯， 白领。 因为始终系基层，我都有一堆就完全唔知噶啦，唔识噶啦。 系 有啲一堆就系穷忙族嗰， 即系又唔系好穷，又唔系好有钱。 系啦系啊，但系个生活就好似仲喺仲。即系冇乜机会啊！嗰样嘢啊， 又买唔到楼，又升唔到职， 又未到呢样嘢。只不过本身对点解对呢、這个 即系做间公司都唔会咁衰噶嘛？ 对呢个现实，点解咁多测试觉得好好好好无奈啊？ 系因为系要点解会有五十万？就系因为个层面唔同咗，多咗先至会有， 即系感觉上到测试年年有今年特别多。 因为香港不断有人渗落嚟，即系。嗰啲噶嘛，蛇仔餅種嗰啲噶嘛。 又冇咁，我冇諗到咁複雜啊。其實我諗法好簡單嘅。 嗯， 頭先講啦，柒嘢之後就係、是，其實阿、盧海鵬嗰個角色咧，梁振英咧，都即係都幾多人唔中意佢。 係 係咯，咁啊想唔中意就要做啲嘢噶啦。 係 係咯，即係我自己就代表自己行。咁我、我純粹唔中意你其實。 嗯，你纯粹系唔中意 CY， 类似咯， 嗯， 系咯，即系我唔会为大议题 咁多理解嘅， 系咯， 嗯， 咁当我要行嗰阵，就系用个行出嚟，将个数目加一，即系将成个数目一路加落去，就已经表咗态噶啦嘛， 要系 系咯，即系唔系我自己唔系真系为一个特定议题去行咯， 系 咁啊，同埋，但系点解头先有但系咧？五十之后就系因为太多违运数啦。咁啊，佢会拉低咗约略嘅一个数目， 太多啦。 维 稳，维稳节目， 哦， 系，即系今年太刻意去做呢啲嘢，即系当然会有反作用力。 演 唱会 系晏昼， 但系 A 股唔做九折咯， 但系都系有呢样嘢，旧年冇噶嘛，维稳 show 呢样嘢，或者维稳嘅一连串你嘅活动，你可以同 好捻辛苦，我觉得 佢逼你同时间 睇得嘅话，睇四。两点钟睇到五点钟，应该系好捻晒， 系啊，窿晒窿咗，大班人中暑。 咪应该将九巴嗰啲巴士全部攞晒出嚟，俾你喺架冷气巴士咁坐喺入边，好似睇野生动物园嗰啲。 咁咪 仲睇出边啦， 打丧尸咁样， 咁咪仲捻晒喺沙滩度。 嗰啲 low show 就播音乐出嚟， 系啦 ，low show 负责系播翻啲音乐，系啦，系啦， 都喇叭坏晒， 咁合作。 系 咁合作，如果咁合作， 咁九巴都提供免费嘅交通接驳咯，当然。 系咯，即系呢啲突然间好，大家好 co-op 咁样做啲好维稳嘅嘢出嚟。 唔系平日都有交通接驳，不过收你钱噶嘛，咁无啦变免费咧。 系咯，突然间好多好多傻嘢咯。咁有啲人真系不问世事，但系有傻嗰阵可能会问。 咁如果加埋呢加埋呢啲着数因素， 咪扣翻啲人咯，打翻个折头，可能45-50咯。 嗯， 系啊。够估嘅， 如果佢今次搞咁多，最后尾都系 即系其实，但系佢搞咁大龙凤，你对你估计佢嘅影响都系减五。 系啊， 嗯，其实都几失败嘅个政府。 咁啊，又系测试， 因为都系测试之一嚟嘅，大家睇都系测试噶嘛。只不过有啲人真系我唔行。觉得少一个唔少，之后咪走去可能去睇演唱会。 亚洲测试都会 系咯， 嗯，好， 几好你睇。 咁啊，夜场 K 网友咧就话佢讲真啊，佢话梁班子咁卵西，如果人数少过老东时代，香港反而会香港人反而会蒙羞咁样，咁可能好多香港人已经唔系咁谂咧。不过呢个一切言之尚早啊，即系星期一就一切揭晓啦。咁就系咁啦。系啊，呢个咁样埋尾都有啲 hea， 系。不过咧， 咁啲啦，即系好事。 我哋今日咁多人脚都可以讲到， 好，我哋已经好劲噶啦，讲到4:19， 咁啊， 系难得咁多位都仲系醒紧嘅，系咁多谢各位收听啦，系咁啊， 再见， 系你系咪播？ 本台今日安排的节目已全部播映完毕，多谢各位收看。